听录音，根据提示词语回答问题。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s based on the hints given. 一，他们来得早吗？ 王秘书来得很早，张经理来得很晚。 二，他们走得快吗？ 哥哥走得很快，弟弟走得很慢。 三，他们吃得多吗？ 爸爸吃得很多，妈妈吃得很少。 四，他们住得远吗？ 刘老师住得很远，张老师住得很近。 五，菜做得好吃不好吃？ 这个菜做得很好吃，那个菜做得不好吃。 六，照片照得好看不好看？ 这张照片照得很好看，那张照片照得不好看。 七，他们汉语说得怎么样？ 安妮汉语说得很流利，大卫汉语说得不流利。八，昨天你们玩得怎么样？ 昨天我玩得很开心，昨天他玩得不开心。